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 航。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往里面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和大家见面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嗯啊，今儿又哎，是不是大家又感觉到周末的感觉了？ 嗯 啊，是不是？ 明天就要来迎来我们这周的周末了，今天是周五。 你 也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天气呢是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6度，空气质量呢为轻度污染。最近一段时间呢确实是持续的高温，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注意防暑降温啊。 嗯， 这个晚上空调也别开温度太低了，小心着凉感冒。 嗯， 再来关注交通方面，那今天的限行尾号呢是2和7，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 对，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大家听过哪些土味情话？ 土味情话、啊、 对，大家可以把频率呢现在调到 FM 98.2 AM 927，然后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天互动话题是你听过哪些土味情话。 嗯， 土味情话， 你还稀罕你呀、啊 这是方言情话吧， 对吧？有的地方的方言呢就是我们啊怎么说，就是听起来之后会感觉比较那种比较梗、 嗯、 就你能明白那种感觉吗？ 就是那种，就是你是个小偷 把我的心偷走了是吗？这种吗？这种是算尬聊情话 啊？这不是，也不是，反正就是那个，有的时候就比如说我方言啊，然后表达一些这个爱意、 嗯、 然后说情话的时候、 嗯、 就会有当地的那种那个风土人情啊。如果大家比如说讲惯了这个普通话之后，嗯，就会是不是感觉哎，你有点土，你那个是不是、嗯、 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哈。 对、嗯、 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青年头条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母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接着我们今天的青年头条号，首先呢、 嗯、 来关注北京。 北京 未来3天将有臭氧， 天 PM2.5 的浓度比较高。 哦， 那8月中上旬呢，北京空气中的臭氧和 PM2.5 的浓度将会比较高，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护措施。 嗯， 那据了解呢，京津冀及周边区域8月中上旬的大气扩散条件呢总体一般，前期持续高温，区域中南部以轻至中度污染为主，局部地区可能出现重度污染，后期呢受降温的可能， 降水可能的降水过程影响呢，区域空气质量呢会有总体的改善。 哦，然而北京啊，八月的中上旬前期预计出现臭氧轻至中度污染，后期大气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呢以凉为主，其中呢今天到五号持续高温，湿度较大啊，大气扩散条件不利，空气质量是轻到中度污染，首要污染物是臭氧 PM2.5， 污染水平也比较高。六号到十号呢降水过程会明显的增多，大气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是以凉为主。大家这两天出门呢，可以这个帽子啊、墨镜啊齐上阵啊，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然后减少室内的通风换气的次数，如果有条件的话，大家可以开启室内空气净化设备。 嗯，最近这个天儿不太好受哈，大家感觉这个体感的舒适度都差一些啊，尽量让自己开着空调，开着空气净化器啊，舒服一点。 然后还有就是让自己保持心态的平和和稳定， 心静自然凉嘛， 心静自然凉。 再来跟大家说一些跟大家都有关系的事儿哈。这个北京民政局发布了公告，即日起呢，全市的民政对象补贴资金将陆续通过北京通、民政一卡通统一发放。那根据公告呢，补贴发放的人群包括北京市的社会救助对象、优抚对象、见义勇为的人员、征地超转人员等享受民政政策性津贴、补贴、救助或优待的对象。那民政对象的津贴、补贴或救助资金呢，将在下半年分批入卡统发，具体时间呢以各区的通知为准，请发放人群及持卡和有效身份证前往制卡银行办理卡片激活等手续。 我们的记者也了解到呢，北京通、民政一卡通用户享有每月十次跨行跨地银联 ATM 免费取款啊，免费开通资金到账和支持短信提醒，以及养老助残服务单位消费折扣等优惠。有关领卡激活、支取还有查询等问题呢，大家可以向所属的街道、乡镇、社区、村制卡银行网点和热线进行一个咨询。 嗯，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关爱青年计划。 青年说，继续说。 关爱青年计划，我们首先来关心电影。那从《大圣归来》到《大鱼海棠》再到《大护法》哈，近年来每年的暑期档呢，就都会有一部这个国产的动画作品脱颖而出，燃起观众对国产动画片的信心。那今天呢，又一部国产动画电影《风宇宙》要公映了啊！ 哎， 这部电影呢是由陶虹担任监制的，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男主角呢叫朗明，是一位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失明少年。在四大凶兽之一这个饕餮重现人间、涂炭生灵的时刻，他使用秘术风宇宙将其封印哈。导演刘阔介绍，片中与阴阳五行学说一脉相承的世界观及飞檐牌坊山墙的美术设计，都充满了中国哲学和美学的元素。 嗯，而片中这个母子之间的亲情线呢，也是影片主创着力打造的情感共鸣啊。朗明和母亲从来没有跟对方说过我爱你，但母子之间的互动呢，却能够让人感受到他们的血浓于水。导演刘阔也说呢，风宇宙是送给父母的一封情书，所以说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可以带着父母去电影院观看这部作品。 嗯，也感谢这些在用心制作国产动画片和动画电影的这些创作者们哈。 嗯， 每年的暑期档都能够看到不一样的风格。 嗯呢， 反正去年还是前年的那大护法就没看明白。 嗯呢，那土吗？听着 土， 还是有一点的是。 嗯，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吧。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说的是这个，哎，大家有没有听过什么样的土味情话？ 土味情话、 嗯、 啊，大家有没有听过什么样的土味情话？然后我刚才觉得，我就说，有些情话呢，比如说这个谁谁谁，我喜欢你， 嗯， 我爱你，宝贝儿啊，对吧？ 嗯。 但是呢，你说你比如说用这个，我稀罕你啊，您是不是就啊？ 这就算土了是吗？ 就感觉上嘛，就是、这个。 昨天我还在朋友圈看到一个 怎么说 朋友在。就是大晚上的啊，发一个朋友圈、 哎， 就是描述他们家的一个场景，说、 啊：“ 老公，我想吃泡面，你去帮我泡吧，你帮我泡的泡面有爱的味道。 啊” 然后她老公说：“你想吃你自己懒就算了，别套路我。”但是一边这么说着，一边还是屁颠屁颠的去给老婆泡了一个泡面。 哦，那有点撒狗粮秀恩爱的意思， 嗯， 是吧？ 也是土味情话吧？ 啊，也是土味。 小馒头发来信息告诉我们说，他听到的是这样的啊， 嗯， 告诉你三个抗衰老的方法。 抗衰老的方法。 对方说什么方法呢？ 怎么说？ 说爱我，爱我，爱我。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不土，这挺洋气的。 这有点酸， 是不是？然后柳河他说说两个人间会问呢，说哎，说你属什么的呀？说我属兔啊。不，你是属于我的。恶心情话，哎，不是 这土味情话都有点肉麻受不了 啊， 嗯， 对吧？ 柠檬君说，看和你的聊天记录比看工资条还开心 啊！ 哇塞，你看工资条很开心啊，祝贺你！ 看工资条很开心是吧？那应该是挣的还不少， 对 啊，对吧？然后什么看看工资条啊，看看这个信用卡的账单啊，对吧？看看什么车贷房贷呀，对吧？那你还能笑得出来的话，我哥们儿，你这心够大的，对不对啊？ 何安琪说：“我带你去喝一种酒，你绝对没喝过。什么酒啊？我们的喜酒，这是求婚的意思啊。 对对，我们的喜酒，哎，这个挺好的、啊， 这是求婚呢。 哎，这挺好的啊，对吧？约一姑娘，走，咱晚上喝酒，喝什么酒？我们小姑娘家的不能喝酒，今天喝的是咱们的喜酒。” 学到了是不是？ 是不是 学 到了？ 学一招 。嗯， 那也欢迎大家在 FM98.2 和 AM92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在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号以及新浪一直播的活力982的平台上看到我们正在视频直播的画面。 嗯， 跟我们来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你听过哪些土味情话？ 嗯，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 继续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哈，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电视剧。那电视剧《火头军客栈》明天将播出了，它集结了《炊事班故事》的原班人马， 嗯， 由高亚麟执导，高亚麟不就是《家有儿女》里边的爸爸吗？ 对， 嗯，然后周小兵、姜超、毛孩、白志迪等主演的电视剧《火头军客栈》将从明天开始在爱奇艺、天津卫视、山东卫视同步播出。那作为国内首部表现复转军人的作品，《火头军客栈》描绘了军人复转后重新与社会接轨的复杂心路历程，刻画了复转军人的优良品质和真实动人的艺术形象。剧中的人物呢，既有南沙岛桥的战士啊，5000米高原兵，也有复转的消防兵、铁道兵和卫生兵，虽然兵种不同，但相同的情怀让他们相遇并创办了火头军客栈。 嗯，在演员阵容上呢，刚刚爽上也跟大家介绍了啊，这部电视剧呢是集结了炊事班的故事的原班人马，高亚麟、周小斌、姜超、毛孩等战友十年后再度搭档，上演了一波回忆杀。再次提醒大家，火头军客栈将从明天开始在爱奇艺、天津卫视、山东卫视同步播出。 嗯，这不是差一个沙溢吗？ 啊，对呀， 嗯， 是吧？ 嗯，啊、你小时候看过这个、 客串一下， 看过这《炊事班故事》吗？ 炊事班的看过，看过。 总是集中在这个军人的这个军旅题材上啊，我们也期待一下。 接下来呢，同样跟大家说的是一部电视剧啊，由张黎执导，杨洋、张天爱、吴尊、王丽坤主演的《舞动乾坤》将会在下周二登陆东方卫视周播剧场和优酷视频。这个《舞动乾坤》呢，讲述了草莽出身的少年林动啊，因为被家族背弃而踏上了流浪的旅程，历经无数的艰难险阻，依靠自身的努力和在一路上结识的众多好友的帮助之下，一步步战胜邪恶势力，最终蜕变成长为保家卫国、舞动乾坤的大英雄的故事。 嗯，那《舞动乾坤》呢，开拍的时候就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原因之一呢是这部电视剧的导演是张黎，而他呢是以严肃的风格著称的，指导过《大明王朝》《1566》《人间正道是沧桑》等历史正剧，而《舞动乾坤》的主演呢整体偏年轻，而张黎导演回应称说，这部作品所传递的概念与我们以往的作品极其相似，我喜欢这部作品通过二次创作后所表现出的气质，也想多尝试一些不同风格的作品。 所以啊，感兴趣的朋友们从下周二开始锁定东方卫视和优酷视频观看《舞动乾坤》。 嗯，接下来我们来关心戏剧节哈，在这个暑期，无论是电影啊、电视剧，还有这个儿童剧、话剧，应该说都是轮番的上演。那在今天呢，2018年京刺猬大学生戏剧节正式拉开帷幕了。从今天开始到8月19号，进入中评的14部剧目将开始展演，演出呢将在北京九剧场和朝阳区香河园地区的文化中心的多维剧场同时上演。所有演出呢都是免费的，观众需要通过北京九剧场的官方微信抢票才能进场。 场观看。 嗯，别看啊，这个戏剧节呢都是学生作品，因为很有新意啊，每年戏剧节都会出现观众抢不到票还要在剧场门口等退票的情况啊。今年呢，大家会看到原创的昆剧《画虎》，原创的京剧《陈显窥梦》，现实题材话剧《根在草原》和《护国胡同》，还有对话经典名著的话剧《43次日落》等。所以呢，大家啊，不要再犹豫了，不要再等待了啊，不要出现以前的情况，然后这个一听说哎呀真的好看呐、啊、特别精彩呀、啊、但是你没有提前准备，没有买到票，你在门口还得等，对吧？ 嗯， 那你说不定的话，你是不是还得找找黄牛。 大学生戏剧节、啊、这个上大学的时候看过啊，虽然大学生没有那么的专业，但是那种青涩感，那种青春扑面的感觉哈，我觉得是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 能够感受到满满的热情。 嗯，送给大家一首《半句再见》，来自孙燕姿。 一张照片，半句再见，上方的纪念，用眼泪把你复习一遍，残缺的诗篇，遗忘的誓言，谁脑海有张忘不掉的脸，微红的眼，微亮的天，好一次失眠，回忆记忆带走了时间，有些从前太执念，那痕迹太明显，而故事被遗憾画上了终点，为何不放即使过往云烟， 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这个周五早晨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7 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982青年说的房间来看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嗯， 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 你有没有听过哪些土味情话，土的掉渣啊， 让你土味情话 让你始终都记忆犹新的，还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土味情话。 刚刚有谁说了？ 有谁说了？ 我不是乌云说、 啊、 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没有啊， 没有啊。 那你在我心里的分量怎么越来越重了呢？ 哦，越来越重了呢、哎、 你对女生说这种话不怕对方捶你？小拳拳捶你， 小拳拳捶你，不应该一直很重吗？不应该全都是我吗、 嗯、 对不对啊？ 还有一个，刚才说完了喜酒的事儿哈， 嗯， 初见跟我们说，说我觉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在哪儿？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在我结婚证上， 记得吗？嗯、啊，好吧， 这有点那个、嗯、太直接了， 对吧？然后这个氧化的例子说，哎呀，说我的心好塞呀，为什么呢？说因为我的心都被你塞满了啊，这个刚才跟那个差不多， 嗯， 对吧？我的心里全都是你，这个 我好心塞呀， 啊，好心塞呀。然后但是呢，我的心里塞的全都是你啊，没有别人。 嗯， 土味情话，土味情话，就我觉得土味情话真的得用这个不同的方言，然后说出来之后才有那种掉渣的感觉， 才有二人转的感觉， 嗯、对吧？ 嗯 嗯， 有可能，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用你们的方言来发送你们的这个带拼音的啊，这个告诉我们是哪个方言， 对吧？你比如 方便演绎， 对，你比如说我是保定人嘛， 嗯， 对吧？我保定人，然后保定话说我喜欢你， 嗯、 我稀罕你。 哦，你们也说稀罕呀？ 对，说稀罕，会讲、 嗯、 会说稀罕、 嗯、 啊，我爱你。我的天哪！ 好，我们继续来进入到奇葩青年有话说，跟大家分享奇葩青年给我们发来的有意思的消息啊。嗯、网友吉吉板栗跟我们说，在英国的伯明翰呢，有一位7岁的小女孩 Daisy 成了模特界的一颗耀眼的星星。但是 Daisy 出生的时候呢，就被诊断为腓骨半肢畸形，18个月大的时候呢，就接受了双腿的截肢手术。安装假肢后呢 ，Daisy 学会了走路和跑步，并在父亲的鼓励下开始进行了体操训练。更令人惊讶的是呢，现在她已经进入模特行业，在伦敦时装周等各大 T 台秀，甚至成为了英国品牌 River Island 的签约模特啊。Daisy 的父亲也说呢，他们的生活中有两个法则，一是不要放弃任何自己想做的事儿， 嗯， 二是永远不要害怕展现真实的自己。 哎，我觉得这个 Daisy 的爸爸说的特别好， 嗯 嗯，对吧？ 这是一个特别正的这个教育的手段，对吧？ 嗯，对对对，没错。好，继续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刚才那个不算奇葩是吧？ 嗯。 接下来这个有点，网友格格巫和我们分享，他说前几天呢见识了一个奇葩的小偷啊，他从一列从乐山开往江油的火车上，一个小偷呢在偷了乘客的手提包之后啊，自己留下包里的将近10000块钱， 嗯， 然后呢居然给失主发了短信，还把证件还给了失主。更奇葩的是，小偷在寄回的包裹里呢多放进了一大包葡萄干，请求失主不要追究。网友就这个说了啊，说10000块钱换一袋葡萄干，你还想让人家不追究啊、 嗯、 自己留下了包里的10000块钱给人寄了包葡萄干，那你这是啥意思？就是 这意思是 弥补一下自己心里的愧疚、 哎、我有点小抱歉，嗯、 啊、 不是小抱歉，是很大的抱歉，但我只能对你做小的弥补。 大哥对不起，我错了， 嗯， 最近哥们儿手头有点紧， 嗯， 借您10000块钱试试， 嗯， 对吧， 嗯， 这个给您寄点老家的葡萄干，您尝尝鲜，对吧？出门在外交个朋友。我要是 现在这个就是发快递不是都实名制了吗？ 是、嗯、 能不能追溯到这个小偷、嗯、 对啊，是，我要是那大哥我就直接给他回过去，对吧、嗯、哥们儿你违法了，说啥都不好使。 是的， 对不对？ 嗯。网友芳芳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呢，他从小就有一个演员梦，当一个演员对他来说比安定的生活更值得开心。那以前呢，芳芳有一份在超市做导购的工作，但是2009年他从安徽来到北京，到现在已经北漂9年了，当群演7年了。北漂的生活虽然有点苦，他却说聚光灯下只有一个明星，灯光照不到的地方有无数个芳芳。 嗯， 网友说呢，逐梦的人值得被尊敬啊。这个其实北京的这个群演应该还是挺多的， 对 不 对？ 对 对对，非常多、 嗯、 啊，就是 大家都是北漂追梦、嗯、 对， 都是有一个明星梦。 对，如果说我们把明星梦放在一边不谈的话，就是我们作为群演这个行业，作为也是一个演员职业来讲的话，如果大家能够不怕辛苦，然后多跑一些剧组，这个收益还是慢慢的还是会不错的。 不要在乎角色的大小， 不要在乎角色的大小。 有一些后来成为大明星的人，之前也是跑龙套的， 对 吧？对 呀， 比如说成龙大哥， 对呀， 比如说周星驰大哥， 对呀， 对吧？曾经也都是群演， 是，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自己的明星梦、 没错， 支持芳芳，希望你继续的加油和坚持， 向芳芳学习， 向芳芳学习。 接下来之后，我也多进俩组。 网友森江给我们讲了一个也是逐梦的故事哈，有一位下岗的工人叫尤杰，他自称看不惯中国的电视上野生动物的纪录片都是外国人拍摄，他就躲进这个广西深山11年，拍摄到了许多濒危动物白头叶猴的罕见影像。但是呢，引起争议的是呢，59岁的他至今没有收入，靠着父母的退休金维持正常的生活，有人骂他巨婴啃老，他觉得自己观察猴子是在为国家做贡献，做梦想都想成为中国的这个生态英雄哈。 但是很多网友呢却不赞成他的啃老理由啊，说还是用自己赚的钱来支撑自己的梦想。我更多的是同意网友的说法，对吧？ 就有的时候你要自立了之后，你才能够去就再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吧。 对对对， 你连自立都没有做到，确实父母压力也会比较大，而且今年他都已经59岁了，如果是19岁的话，我们还能再给你2年时间， 对 吧？ 对对对，有的时候梦想呢，确实是需要用我们的经济实力来去支撑的。 好吧，北京时间的8:26，马上我们会有一个半点的片花，在片花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节目，送给大家一首《原点》。 拥抱的时候，心情有点痛，也许提早感受到寂寞。离开的时候，只听见沉默，除了沉默，我还能怎么做选择？ 新招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6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个周五早上的青年说节目。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酒吧，来到我们的房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然后对吧，捎带手的您那儿有什么小礼物对吧，抖了抖了， 来跟我们互动起来哈。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你听过哪些土味情话 哪些土味情话。 欢迎你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我们的新浪一直播活力酒吧的平台上跟我们互动起来。那马上呢要接近我们今天节目的连线， 连线 我们连线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记者杨迪，他会跟我们说一说昨天啊，这个印发了一个关于节能新能源车船享受车船税优惠政策的通知，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车船税新政哈。那来问问杨迪。杨迪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的新政主要有哪些变化，或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刚才主持人已经说到了，国家财政部最近在官网发布了这次关于节能新能源车船享受车船税优惠政策的通知啊。那么其中就提出，对于节能汽车要减半征收车船税，对于新能源汽车呢免征车船税。那么这里的节能汽车指的是在中国境内销售的排量1.6升以下含1.6升的燃用汽油、柴油的乘用车，其中也包含非插电式混合动力、双燃料和两用燃料乘用车。那么这类车今后将减半征收车船税。而通知中的新能源车呢，指的是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那么这类车今后将完全减免车船税。另外，纯电动乘用车和燃料电池乘用车本来就不属于车船税征税范围，所以通知前后呢政策没有变化。主持人， 那我们听到这个车船税新政的一些变化的内容呢，能感觉到就是国家对于新能源车还是这个大力的有这个鼓励的措施哈，包括这个减征这个车船税。那杨迪，你觉得在这个新政颁布了之后，对于我们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市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吗？ 那么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全国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的观点。崔东树认为呢，这次的车船税新政有利于国内节能减排事业的发展，对于行业和市场都是利好，也将有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的销售。但是他也指出说，这次减免车船税属于一个结构性拉动型政策，难以带来总体销量的大幅增长。为什么崔秘书长会这么说呢？我们也去探究了一下其中的原因。其实主要就是这次车船税减免最终能省下来的钱数可能不会很大。以插电式混合动力新能源车型为例啊，1.0升以上到1.6升排量的汽车，它现在的车船税是每年300块 300元到540元。然后考虑到这个汽车的一个总价，每年省下这几百块钱，对于终端销售的影响可能确实不会很大。但是正如崔秘书长所说的，这个政策属于一个结构性拉动政策，它代表的是国家对于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发展的一种鼓励政策。我相信很多人也注意到了，今年二月份的时候，财政部联合发布了2018年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性政策。从你们可以看到，今年的补贴金额呢是普遍下降了，而且规定续航150公里以下的车型呢不再有补贴，所以今后针对新能源汽车，特别是低端的新能源车的补贴是逐年退坡的趋势。但是到现在这个车船税新政的一个出台呢，就表明国家对于新能源方面的扶持政策和支持决心是没有变的。所以这个车船税新政会引导传统车企的转型，在技术升级的基础上去推出更多的混合动力车型，更多的节能车型，也会在消费心理方面去引导购车人去消费节能环保的车型。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说，这个政策的影响是比较长远的。 谢谢杨迪，听明白了。这个减免的车船税呢，这个数额是比较小的，所以呢可能只能起到一个就是说让大家来关注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市场，或者说在心中更加认可这个新能源车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或者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哈，去购买新能源车。 是的， 谢谢杨迪。好，我们期待下次再连线。再见。 好的，再见。 国家对于新能源车的这个应该说这个鼓励吧和支持是比较持续的。 对，而且对于消费者来讲呢，现在很多的车企啊都在投放市场新能源车，然后不同的车型，然后新能源车的，然后无论是这个电池的寿命啊、续航里程啊，还有这个啊可选的车型，还有价格方面，都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所以说我们也可以预测啊，在未来的新能源车市场上，我觉得是会越来越红火的。 是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今天的奇葩青年有话说。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继续跟大家分享奇葩青年发给我们的消息啊。分享一件有点悲伤的事情。这个网友彩一米发来消息说，有一位父亲名叫胡建国，那他的儿子呢通过这个 QQ 约死群哈，和两个青年相约炭烧自杀去世了。为了找到儿子自杀的原因呢，胡建国也是加入了这个约死群，他成了一个救生者。劝生者， 劝生者啊。在群里呢，胡建国见到很多和死去的儿子一样准备随时赴死的人，然后呢他总结出了以下几类啊：无知者、贫困者、感情受挫者、绝症患者、抑郁症患者，还有人呢是赌博然后网贷欠钱的。在胡建国这样的劝生者看来呢，约死群章当中的人呢，其实很多并不是真心想死，他们中的很多人呢只是暂时受挫，处在一个人生的低潮期。现在呢，胡建国已经打消了群里的十多个人的自杀念头。所以说这位父亲走到现在一定非常的不容易。然后呢我们也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啊，这个听友网友小伙伴们，我们都要珍惜生命，好好的生活。 是的。 遇到点事儿，没 什么大不了的。我觉得这位父亲非常的了不起哈。 对， 虽然自己失去了爱子，但是他在通过这个方式不断的去劝慰更多的年轻人不要走上他儿子的这个老路。也希望年轻人们不要太冲动哈。 对，千万别冲动。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网友菱角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在吉林呢，有一位丛大爷啊，能用脑袋瓜子顶着46斤的大石头跑步，还能顶着石头打太极拳上下台阶儿。哎，这个为什么要脑袋顶顶个大石头呢？这丛大爷说呀，他说这是自己独特的锻炼方式，已经坚持了7年，然后体重呢从230多斤减到了170多斤。这大爷还说呀，他说最开始的时候没想着用脑袋顶啊，本想着用石头呢来练举重来着啊，结果呢练举重胳膊太酸，把石头放脑袋上歇一会儿，哎，发现这还不错，然后呢就一直这么顶着了。 那有网友呢说瘦了60多斤不在于顶了什么了，而在于7年的坚持。当然也提醒大家哈，这危险动作不要轻易的模仿。 哎，对， 这只是大爷就是说他自己磨合出了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一个方式，毕竟石头又硬又沉，哎， 对 吧？ 啊，对吧？关键大爷是吧？大爷现在减了40多斤，还170，对吧？你说原来大爷230多斤，这已经身大力不亏啊，对吧？所以说这活呢，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干。 你要真的是想负重的去锻炼或者跑步的话，其实可以在这个网络上买一些这个沙袋哈，可以绑在这个小腿上， 哎， 非常的这个安全， 对， 也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就是沙袋，它的这个测试它的这个健康锻炼的已经非常成熟了，不会对你的肌肉带来太大的伤害。 对对对，就跟昨天我们在节目里也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位大妈，大妈干什么呢？就现在天不是比较热嘛，对吧？你看外头都30大几度，对吧？这个地表温度到中午的时候能达到60多度。大妈有一独特的健身方法。大妈说呀，哎呦不行，我体寒，岁数大了就体内有湿气，我就躺地上待会儿给我蒸一蒸，就把我那个湿气给我蒸跑了啊。然后 还真的有这种叫什么汗蒸馆， 对 吗？对， 所以后来我们就说嘛，我们给大妈的建议说，大妈那个你要不去汗蒸馆试试，对吧？你汗蒸馆完了也不是特别贵，对吧？然后而且就是最主要的是安全，对吧？你说大妈你60多度你躺大马路上，你万一烫秃噜皮怎么办？ 非常的不安全。 对， 不仅是烫秃噜皮的问题，就是大家知道这个阳光的直射其实是导致皮肤癌的第二大因素。 对，皮肤，对吧？大妈岁数也大了，你说万一这个再引发点中暑，血压再一高了， 对， 对吧？你说这怎么整？ 是的 啊， 所以大家这个千万不要这个想当然的去做一些事情啊， 哎， 一定要去有一些理论的依据，或者说你去搜索一些科学的这个依据啊，再去做。 对，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吧，你听过哪些土味情话？ 你喜欢你啊， 10分满分的10分，跟我们说，我看人很准的，说那你看我是什么人？他说你是我的人， 你是我的人，我的人， 你是我们家的 啊，我的人，这个有很多，对吧？你跟领导说这是我手底下的人，这是我的人，对吧？ 哦， 啊，就很多情况下都会我的人，对吧？ 还不是说我是你的人呢？ 对呀，我是你的人嘛。对对对啊，然后这个一个学苏他跟我们说，他说你知道我和唐僧的区别吗？对方回答说不知道，说为什么呢？对吧？这为什么呢？ 唐僧取经，而我取你。 哎，对喽！哎呀妈，起一身鸡皮疙瘩。 主要是选择往这个唐僧这个角色哈，就是特别有反差。 对吧？我觉得就今天我们这网友朋友们吧，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还挺洋气的，我觉得不土，对吧？啊，然后 只说有点肉麻， 有点肉麻，对吧？然后你比方说这个你土味情话，你比方说走。跟我回家，咱俩结婚过日子，咱生一炕娃，对吧？这是 又是带有这个求婚的这个因素的哈， 对吧？大家就是这个可能听起来之后，是不是有那么一点接地气的意思？对不对？ 也希望大家把你们听过的土味情话发给我们哈，无论是让你们觉得这个感觉有点肉麻的，还是觉得挺感动的，来跟我们互动起来， 互动起来。 再来分享一个新鲜事儿哈，网友一只小喵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在上海的某小区楼下有3家水果店，店门口都拉起了这个横幅互夸啊，横幅上写了啥呢？说吃了他家的瓜，请你吃1年霸王餐。 快买他家瓜，帮你女朋友清空购物车。 隔壁2家好不好吃不知道，但吃了我家瓜，请你看片30年。 看片30年。据了解啊，这个横幅上的霸王餐、清购物车、看片30年，都是支付宝付款后可能会得到的奖励啊。水果店就用上了，所以说会大家就说嘛，说这个成了水果摊上的这个神文案。 然后卖瓜的大爷说的可高尚了啊，卖瓜互夸是商业互赢的新模式。大爷这 我其实有点不理解啊，就是一般不是都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吗？ 啊， 为什么要互夸呀？就是他们想把整个这条街的这个就是消费量带上来是吗？ 对，你看啊，就是你用流量思维，然后来想这个问题，对吧？每家水果摊可能有每家的这个特色，对吧？然后呢，就是有喜欢买我家的，有喜欢买他家的东西，对吧？但是呢，就是大家如果说这个流量，我的可能是固定的群体，你的可能是固定的群体，那么如果我们互夸一下，对吧？推荐一下他家的东西，然后这样的话，那么是不是就可以给对方有一个互相引流的一个作用，就可以增加自己的流量，然后让自己的这个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哎，对了，我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嘛。 好吧，送给大家一首非常清爽的歌曲哈，送给大家，在这个炎炎夏日，希望你能感觉到一丝清凉，来自王菲的《清风徐来》。 Thank you. 寻找题目，没有退路，那我也不要散步，没人去仰慕，那我就继续忙碌，来来思前想后，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来来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不是为天大的幸福，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文。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好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个周五早晨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上半个时段的最后一个小板块，靠谱青年。毕业季过后，相信有不少朋友走出校园，初入职场，开始拿工资了，是吧？但是很多朋友们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会花不会存。如果大家害怕自己月光，接下来呢，我们就教给大家四个小方法，让大家告别月光族。 我觉得现在的月光族是越来越多了。因为这个确实每个月稍微这个犒赏自己一点，比如说吃两顿好的，再去哪玩一下，就剩不下什么钱了。 剩不下什么钱，对。 咱们说开源节流嘛，一方面要多挣，另一方面今天我们教大家怎么节流哈。第一，收入的三分法，也就是说呢，每个月收到这个工资之后，你先把它平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生活费，比如房租、水电、柴米油盐等必要的开销，要保证这部分钱不被其他的一些这个目的所动用哈。第二部分是储蓄，存入银行，没有特殊的开销时尽量少用。第三部分呢是活动资金，可以根据自己目前的生活目标自由使用，比如说用来旅行、聚会或者投资。但有的小伙伴就说了， 怎么说的？ 还没等我三分法呢，我这赶紧工资到了，夸夸还信用卡已经都没剩多少了，怎么办 啊？就是工资到账之后，然后开心不了几分钟，然后立马哇还又哭了，是吧？ 另外呢，就是教大家这个，无论你这个赚多赚少哈，还是要给自己一个强制储蓄的这样的这个规定吧啊，也就是要确保每个月收入的10%啊，你把它真正的存起来。如果手头宽裕，可以提高你这个存款的比例，但是最好别低于10%，也就是说10000块钱你得有1000块钱的储蓄， 存一点点，对，坚持每月不动这部分钱。存储的原则呢，应该长期备有，维持3到6个月基本生活的这个活期存款啊。如果说你把它作为固定存款的话，就是这里边的应该有一个复利的这个账，对吧？就是复利的话，你这个还是如果大家仔细算一下的话，还是挺可观的。对吧？ 主要是就是你也不能光把它存在银行嘛，就是还是要鼓励大家去学一些理财的方法，对吧？ 对， 对， 对， 可以让这个你储蓄的这部分钱啊变得更多，对吧？第三个呢是梦想储蓄罐， 梦想储蓄罐， 准备一单子，列出想实现的这个消费梦想的清单，比如说我要买一个包，对吧？我要去马尔代夫旅行包括所需的金额， 全都说出了你的大实话。 包括所需的金额、开始的时间、计划完成的时间哈。为了梦想，省出来的钱记在清单的右边，同时呢将这笔钱转入专门的账户，统计每笔省出的资金，直到凑足所需要的金额，记录实际的完成时间与计划的完成时间做一个对比。其实就是设定一个目标，对不对？ 对，列一个目标然后呢这个

湾村故事，未来已来。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由北京青年广播带来的青年说节目，欢迎大家来到青年会客厅，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锁定 FM98.2 AM97，然后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也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的嘉宾现在可以互动一下。 嗯，那我们的青年会客厅也是来过非常多的创业者哈，各行各业，但是今天来的这位嘉宾我们好像在之前的这个领域里没有涉猎过哈，也是近一年特别火的一个虽然已发展了很多年，但是近一年可能大家关注度更高一些，就是区块链领域 风口。 嗯，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位我们的青年的创业新贵吧哈，王博文，他是 Hydro Protocol 联合创始人，也是前真格基金的投资分析师，是纽约大学的数学经济专业毕业的，非常非常的年轻。来，博文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啊，好，谢谢两位主持人今天邀请，然后让我到这个，我也是第一次上这个广播电台的直播间，然后我叫博文，然后大家都叫我直接叫我博文，然后的话，然后我以前在真格，然后现在在开始创业。 嗯， 欢迎博文。 博文他们的项目昨天晚上有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应该说是非常国际化的活动哈。然后今天也是带着疲惫的、困乏的双眼来到我们的节目，打起精神。 对对对，创业就是比较累人的一件事情嘛。但是它其实是有一点特别好处，就是你在这个不确定性中去创造一个自己的天地，所以其实也是一个特别的让人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 因为大家都说在这个区块链领域是24小时全年无休的，说节奏非常非常的快。有话说说这个区块链一天说等于人间一年，有这种说法，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体验？是不是真的有这样这么拥挤、这么忙碌和这么的火热？ 对，其实这句话有点夸张，说实话，其实它只是因为最近就是它的信息的增长速度很快，然后你需要很多时间去接受新鲜的事物，然后同时的话本身又是一个学术科技，然后包括像商业三方面结合的东西，所以你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消化这些知识。然后所以的话，同时的话，同时它又是个国际化的东西，它不仅在中国发生，它在美国在欧洲也同时发生，所以你需要去了解不同国家的地缘政治，你需要了解不同学校的这个科研进展，所以其实很多人虽然说这是一个一天过一年的事情，但其实如果能安排好自己的时间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安排好自己的时间也能学到很多东西。那可能今天的节目之后呢，也会有很多的小伙伴对这个博文现在在从事这个区块链领域非常感兴趣啊，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起来，在今天作为大家的一个入门吧，开始吧。 对， 我们来一起应该说从零开始了解一下这个可能对于很多听众来说有点陌生的这个领域。那我们就得从博文的这个成长的路径来聊起了啊。 对， 刚刚我们也介绍了，在 上海长大，在纽约读大学，读的是数学经济专业。博文，你觉得这个专业是造就了你某种性格吗？ 对，其实去纽约读大学去学数学经济，其实是一个比较也是在摸索过程中寻找到的方向嘛。其实当时在因为我当时在美国读高中，然后在美国读高中，其实去上大学的时候其实不需要去选专业的。 嗯， 然后本身的话，因为之前我对金融特别感兴趣，然后也一直认为就是华尔街当时是华尔街是这个宇宙中心嘛，然后宇宙金融的宇宙中心，然后当时想从事在华尔街从事工作，然后回国进行金融方面的从业，所以当时比较简单直接的一个方向就是数学跟经济，因为它其实不管是数理论也好，然后包括它对所有的政治环境也好，大的环境有一个比较好的把握。 所以你当时的计划是说未来要想做一个金融人士？ 对，其实当时就包括我最后的我第一份工作的选择，然后包括甚至我现在我的创业的方向，其实一直都是在金融方向去摸索。 嗯， 然后当时的话，因为金融其实就是一个就如何更好利用资源的一个游戏，你是否能很小的杠杆敲起来很大的重量，你是否可以通过资源合理的配置然后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所以当时就从刚开始上大学的时候，就我一直知道我想做一个像金融相关的从业者。 想得这么明白的年轻人， 对，目标很明确。 对，也就是因为也是因为一些家里的机缘巧合吧，然后本身父母从事一些自己的经商，然后的话从小就会耳濡目染一些这样一个活动。 所以我们要问一个比较接地气的话题了啊，所以学数学经济啊，要从事金融，其实就是为了赚钱，对不对？ 对，其实因为就是它本身是一个相对高门槛的， 多实诚的小孩。 对，其实不管怎么样，就是最后还是要柴米油盐酱醋茶嘛，所以其实这是这也是个很好的职业选择。然后对于很多人来说，认为就是金融是一个它一是它的这个薪资水平是一个相对中等偏上的一个行业，然后同时的话，它其实也它的上限也比较也没有那么明显，因为不像是你需要工作的时间就是跟你拿到的最后的薪水是一样的，所以它是一个发展空间比较大的一个行业。 可是虽然一开始是在纽约哈，离华尔街也比较近，是靠近这边的，但是现在你在做的事情我觉得离硅谷更近了。对， 是这样，是这样子的。当时其实我的时机的时候我是13年的时候，然后包括像15年的时候是中国 A 股的一些风波，然后包括美国本身的一些它的就业率的低下，然后包括它的这个 就是经济形势不太好了呗， 通胀率的问题。然后当时的话，那个时候其实最火的还是这个科技金融嘛，然后包括像这个所谓的就是在风险投资里面他们叫 TMT， 就叫科技，然后科技媒体，然后电信。然后当时的话就比如说那时候移动互联网时代在从11年开始，然后包括现在的这个共享经济，然后甚至像我们的主持人现在的直播都其实都是在13年的时候开始正式的蓬勃发展。然后所以当时就有一个所谓的时代性的转移，就是从所有的传统的金融行业然后往向科技方面去转化。然后当时的话也是因为我当时花了我有一些朋友在硅谷，然后那个时候经常去那边去飞，然后去见朋友，然后那个时候就对科技方面更感兴趣，然后当时就想说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把我这个本身的数学经济专业跟这个科技联合在一起。然后的话其实也很自然而然的就当时我在大三的时候休学，然后去加入了正格基金，然后去做一个实习生，然后当时也是机缘巧合走进了这个行业。 对，刚刚博文提到就是近些年呢，然后自己也经历了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飞速发展的这几年，在这几年当中你觉得给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或者对你触动比较大的带来启发的，这几年在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候，因为各行各业也都在蓬勃发展。 对，其实启发还是很大的，其实大部分启发都是来源于工作经历嘛，就是我的第一份实习是在德同资本，然后它是一个老牌的上海比较老牌的一个就是私募基金。然后他们当时的最大的一笔成功的投资是在21世纪初，然后投资的叫一家公司叫无锡尚德。 然后这家公司其实代表了一定的时代性意义，是因为当时在江苏，包括像江浙沪这三个省，当时特别吹崇一个行业叫光伏发电。然而其实现在的时候，我们大家再也不会谈这个话题，是因为，这个行业，它的生命周期比较短，它的生命周期差不多是七年，然后当时从刚开始到口号的时候，到2008年的时候就正式结束了。然后的话就是我特别喜欢吴晓波的这个激荡30年，然后他就是很多事情是有是有周期性的，很多事情是只有一定的生命周期的，但是一定的生命周期才有可能变成一个很大的行业，就比如像房地产，比如像光发电。然后包括像我在真格的时候，其实真格是因为成立时间在2011年，然后2011年的话是正好是移动互联网时间刚起来的时候。就像徐小平老师本身也是这个新东方的创始人，然后王强老师也是新东方的联合创始人，本身自己在做业务的同时，也做了很多自己的天使投资。然后当时对我印象触动最深的，其实还是聚美优品的上市，也就是我之前在真格的老板戴宇森作为联合创始人共同发起的这个互联网电商的品牌。其实像最近我们经常每个人朋友圈刷屏这拼多多嘛，它花了3年上市，也就属于一个就是创业公司的奇迹的。但当时在11年左右的时间段，当时聚美优品花了4年时间，就从一个两三个人的小公司，然后直接在两三个人小公司，然后在一个3000块钱租房子的一个出租屋里去创业，然后去找流量，去找商业模式，然后最后很快4年，他就在纳斯达克去敲钟，然后去上市，当时也算是一个资本奇迹。就包括甚至很多标题党就是说，这是四年1200倍的投资回报。然后当时对于我来说也很大的触动，就是说这个什么样的东西增长可以那么快。然后其实就像很多人说的，顺势而为嘛，你抓住这个时代的红利。然后这个时代的红利就像是我忘记是哪位大佬说的，好像是雷军，就是如果你是就算是你是一只猪，然后你在风口上也会被吹起来， 也会被吹起来。 对，所以就是因为当时那些所谓的不管是标题党也好，然后也是这些的触动也好，然后当时就对于我来说，我想最大的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说啊，那到底是因为什么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然后最好的方式去知道，就所谓的因果关系，其实就是实际接触这些人，然后实际接触这些团队，跟他们聊，然后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可以学到的东西。然后所以其实我当时大三的时候，我就跟大家不太一样，我就觉得我就把学校先放一放，我就休学了，然后就回来全职去学习，包括像这个中国当时的移动互联网，然后国内的移动互联网的流量生意，然后包括移动互联网这些商业模式生意，这些生意大部分的东西都不会在美国存在。然后也是因为人口红利，然后也是因为这个所有的就是消费升级这一系列的概念。然后只有在就是我们国家独有的一些特性，我们国家独有的一些商业机会。 刚才伯恩提到这个，就是前些年移动互联网发展的时候，很多企业都是分享了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人口流量红利。然后你也提到了，在国外呢，其实在美国像一些或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现在其实很多行业，我们笼统的来讲，比如说什么衣食住行啊，然后现在很多行业其实都被一些头部公司所霸占。然后呢，就是他们的流量呢，就是大家也都在说流量被分割完毕。那么比如说，如果对现在来讲的话，比如说会是一些这个行业的初创公司，那么他们如果也需要流量的话，那你觉得这个时候他们应该怎么办？ 对，流量其实是一个千古的难题嘛，因为其实人一天只有24个小时，除了像我们工作一天可能当然可能我们主持人工作时间更加辛苦了，就是可能12个小时就已经放在工作上了，然后创业公司可能也差不多。然后其他的其实分散到睡觉有可能6到8个小时，然后其实真的娱乐时间就是4到6个小时。所以其实每个人可以花在互联网上，或者是不管是线下线上也好，加起来时间也就那么多。 对， 所以其实我们国家的人口是限定的，然后它也是就是一共就那么多人，有那么多时间，每个人的时间都是可以被 有限的。 对，它是有限的，而且同时它是有价值的，所以你怎么去争取这个有价值的时间，其实是最对于很多初创公司最大的问题嘛。然后流量的话，其实 流量的话其实有两大问有两大方向，一个是就你怎么去空就是无中生有，然后去免费获取流量，去要么去病毒营销，要么去就比如说最近的一些所谓的创业者的这个创业者自己的销售的文章，包括自己如何背负债务，然后去需要去支撑公司去往前走，然后达成了比如说 一天之内卖出去100万的销售，然后或者是他通过一些小程序，或者是包括像我们在斗鱼直播，然后去会借就平台性的流量 去引一下流 引一下流，对，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微信上自己做个公众号，然后我们在斗鱼做个自己的直播间，然后甚至上我们在快手或者抖音，然后我们这种任何的大的流量平台去借力打力，然后这种是通过内容或者通过自己的内容或自己的独特的这个渠道啊去换取免费的流量，然后或者就是第二就是投放嘛，投放的话其实打不太过就是大公司，因为大公司一是他投放过好几 钱多。 对，一是钱多，二是他有经验，他通过钱销售的经验，所以这其实并不是这个当然在大公司的流量也现在是日发的越来越贵了，同时的话就是也是它是一个周期性它是一个递减的过程，就是你打的越多钱它的效果就越差，然后如果大家都知道这个效果好的话都会跟你去抢，所以就是流量的话其实就是它就有点像注意力，就是每个所有的这个网红也好，还是所有的明星也好，他都想要最大的注意力。当你有最大注意力的时候，你不管是一个足球明星还是一个网络歌手，你都会通过这种注意力变现的方式，然后换来很大的这个收入。对， 它变成一个创业的这个讲堂了哈。其实我刚才这个跟博文聊了一会儿，我感觉到就是在你这几年的成长过程中有两个比较大的转折点。第一个就是说在读书读到就是快要毕业的时候，对吧，觉得国内的这个机会太好了，然后觉得可能读书相对于就是赶紧实习或者工作的话是一个更浪费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就赶紧投入到工作中了。然后第二个节点呢，就是可能是这一两年发生的，就是从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基金的分析师啊，然后全身而退变成了一个创业者。那我们知道其实有很多的天使投资人，包括这个就是投资人吧，其实他们也能够做得很成功，然后分到非常多的这个红利，其实做投资人也是一个不错的路径，但是为什么又会说放弃这样的一个身份去变成一个创业者呢？ 对，其实投资人来说的话，其实对，他一是他的这个事业发展其实是比较明确的，他通过他投了好的案子，然后他得到合伙人的赏识，然后他同时因为他是个合伙人的关系嘛， 其实我觉得名和利都是可以双收的嘛。 对，这个是肯定的，就是如果他发生了一个正向循环，他业绩做得很好，他被提升到合伙人，然后同时的话他又可以组成更好的团队，然后甚至他自己去做自己的新的基金，然后不管是名利双收也好，还是这个社会的影响力也好，他都是一个很优秀的最后的职业发展。然后其实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当时就是我有很多同事，然后也是因为昨天然后上了这个福布斯30以下30名的这个， 昨天这个也是被刷屏了， 也是被刷屏了，就六百三十岁以下600个福布斯的排名。也是他们也会专门有个叫金融和风险投资的这个区块嘛，这个区块的话其实就差不多30个人，所以很多人大家都认为就是这个风险投资，然后包括私募股权基金，这一个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发展。但其实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是因为我还是更想去一层去了解业务，就是当然这个有可能比较行话了，就是你必须要去了解业务，了解这个钱是怎么花的，了解这个流量是怎么来的，了解这个商业模式到底是怎么赚钱的，你才能可以做更好的投资人嘛。所以其实对于长线来讲的话，就是历史上来说，就这些优秀的投资人都是70%都是从业务一线来转身的。就比如说像徐小平老师，本身是新东方的联合创始人，他也是专门管签证。 从成功创业者变身为投资人的很多， 对， 但是从投资人变回创业者的不多，对不对？ 是的，从投资人变回创业者不多，但是但是 变创业者会更累一些，对吗？ 对，这比他肯定比投资累很多，因为投资人其实是一个类似于像观察者一样，就是我们不管是作为记者也好，主持人也好，去发现一个这个当红时下的商业模式或者商业亮点，然后他们只需要在 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现这个有足够的增长力，他们就可以去做一个判断，然后去，而且说白了其实是一个概率论的问题，他们可以投十家公司，然后如果一家公司成功了的话，他们就可以其他九家公司就当没有发生过的，这样的存在。所以其实投资人虽然听起来说是生活比较容易，工作比较简单，但其实它还是要有一个时效性，就它必须要在别人不知道的时候知道一些它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然后之所以去创业的原因也是因为就是觉得这个我当时选择这个赛道就是去这个区块链行业，然后本身跟我的金融跟我对于数学跟经济的本身的理解比较相关，然后同时的话当时其实最重要还是合伙人嘛，就我找到两个我特别相信的合伙人，然后我们觉得这也是 中国合伙人呢。 对， 三个男生 、嗯、然后只可惜不是大学同学对 这三个人就很惺惺相惜的要做这件事情。 对，关键是互相的相信嘛，然后觉得这个东西这东西以后未来的话大有可为，然后也是因为不管是其实当时我去辞职创业的时候，区块链还没有变成那么大的一个风口，所以当时也是因为人，就是最后你想说就是如果他这个创业中途出现了一些波折，其实你想说的是也是最后能跟你一起走到最后的人，然后你才想一起去探索这个到底这东西能不能成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想就是说职业的规划会有什么样子的改变，但是我当时就相信了我的两合伙人，然后我觉得这个有机会。所以其实做投资人跟创业也没有多大转换嘛，最后还是我的老东家然后投资了我们的第一笔钱嘛，也是让我们从零开始做，然后也算是如果我们成功了，就如果我们成功了，其实也是对我的老东家真格基金最好的回报嘛。 是的，就是真格基金也投了现在博文他们在做的这个 DDX 的项目哈。刚刚说到是因为这个团队，其实还是因为这个区块链这个风口的一个巨大的吸引力，对吧？才让就是博文在见证了这个比如说直播啊，比如说共享经济之后，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这样的一个可能他认为是一定要参与一下的这样的一个风口。那我也看过这个 IBM 的一个负责区块链的一个高层哈，他用应该是24个字就是描述了什么是区块链，因为区块链这东西现在太火了，朋友圈我相信每个人朋友圈都有人刷，但是很多人都不明白，不知道大家在说什么。就是现在博文作为这个领域里的小半个区块链专家吧，哈哈，能不能用就是我们能够明白的大白话啊，来给我们解释一下究竟什么是区块链？ 对，我当时我特别喜欢就是跟朋友说，就是如果我要去给一个12岁的孩子，他刚会说话，然后他刚懂一点数学，解释，或者是一个60岁的老人解释区块链到底是什么，我就会这么说，就是它是一个大家一起把所有的账都记在一起的账本，然后因为是把这本账本是每家都传的，然后每家都同时去记的，所以就是它不会出错，然后同时的话是没有一家有绝对的这个权限。或者绝对的控制权，说我可以改变或者私自篡改这里面的任何的内容，所以可以所以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不能被篡改，就当然比较 学术一点、 比较学术一点，它就是一个大家一起记，然后大家一起记对，然后大家不能每个人都不可以篡改的这个账本。 但是我们只是听说这样的一个账本哈，可能大家就是看不到它背后的一个商业的逻辑、商业的模式，或者说它潜在的一个增长的可能性啊。可能在接下来的后半个时段，我们会继续跟这个博文来一起聊一聊，在这个看似平淡的这个账本的背后啊，蕴含着一个怎样大的商机。我们现在也很多人都说，现在的区块链就像九几年或者是2000年左右的互联网哈。那我们也会在半点的片花之后继续回来跟博文聊一聊他现在在做的事情。 他不记得脸上天色将晚，他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短暂的狂欢以为已生灭，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我冬夜的手像滚烫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和你见面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现在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环节，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7 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982青年说的房间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谁，我们在聊些什么话题。 嗯，我们今天应该说聊一个最近非常非常火热的话题啊，就是关于区块链。 对，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也是在区块链这一块的一个非常年轻的区块链的创业者，他是博文。 嗯， 来自 Hydro Protocol 联合创始人，也是前真格基金投资分析师，也是纽约大学数学经济专业，从大三开始就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这个 就不上了。 对，就是也挺多，我们节目也来过，这个就 PhD 不上了，对吧？ 啊， 然后回国创业，小龙，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很多很多。然后这个往往都是成功的苗头，就是成功者有这样几个标签。 我觉得首先要佩服的就是勇气。 嗯 嗯， 还有就是，我觉得是脑子很清楚嘛，就知道自己要什么， 对，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嗯嗯，我们刚刚前面聊了一些比较大的话题啊，主要是聊博文的一个他的一个内心的一个体验和一个成长的一个路径。那在这个时段呢，我们会聊一聊博文现在在做的事情了，也就是他啊又这个离开了我们也是很知名的这个基金公司哈，这个真格呢，完全全身心的投入到一个新的项目当中。那博文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在做的这件事情究竟是什么？ 嗯，好，对，所以其实我们简单来说，我们就做了一个点对点的交易平台，然后大家可以简单的粗俗，就其实很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们其实就有点像在区块链上搭了一个淘宝，然后大家都可以， 淘宝， 对，大家都可以开自己的店，然后大家都可以买卖，然后跟淘宝不一样，淘宝你只能买，不能卖，所以我们变成了一个双向的交易通道，就你既可以买又可以卖。 嗯， 然后同时的话，我们跟淘宝又很像的一点就是，我们其实还有个像支付宝类的业务，就是我们在区块链上有一个自己的钱包，然后这个自己的钱包可以存储，然后自己的不同的资产，然后就是说它可以直接从钱包去互相去交换，然后这样的话就完成了一个交易的循环，然后有买家来买东西，有卖家卖东西，然后其实我们就像是一个中间商，就是我们中间商去撮合这两方，去达成一个交易，然后达成他们想要的东西。然后如果再深的讲讲技术的话，就是我们本身是在一个以太坊的这个网络上，然后在它的智能合约上的一个科技金融公司，然后我们主要的是一个平台上的开发， 然后包括一个这个服务应用件的开发。 那现在应该说区块链上这种买卖的平台吧，是很多的。我想问问博文，你们这个项目有什么优势吗？或者有什么 unique 特别的地方？ 对，我们最大其实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是让所有人都控制自己的资产的，就是所有的用户在 把腰包别在自己的身上， 对，还有就是不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这点也可以做到。 对，因为其他的这种点对点的交易平台的话，或者买卖交易平台的话，最重要一点就会很像是我们的一个篮子，然后比如说我们两位主持人和博文一起把我们全家所有的家当，就所有的鸡蛋都放在这个篮子里，然后但是这个篮子其实不归我们管，是另一个人帮你提着，然后如果这个人稍不小心，他用的撒出一半的鸡蛋，这个时候我们就损失了一半的资产嘛。如果他更不小心了，他把所有的篮子都掉了，那我们所有的血本无归了。所以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我们每个用户都有一个自己的篮子。就比如说两位主持人会有个自己的篮子，两位主持人的篮子不会跟博文去交互。就博文如果不小心把自己的鸡蛋撒了，那博文只能是自认倒霉，然后自己承担这样的后果。但是两位主持人的这个篮子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所以就是安全性是我们特别大的一个，就是第一个我们认为跟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篮子不是别人帮你提的。是你自己拎着的。 对，所以就是不管自己提的话就会更加小心嘛，然后也会更加防备一些。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本身的话其实是我们的用户系统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本身的用户系统就是以太坊这个网络本身。然后其实大家也知道，就以太坊从15年开始，以前已经三岁了，然后它其实是不管是国内国外也好，其实是接受最广的，然后也是一个区块链的公开项目。然后所以的话它本身有一个很大的群众基础，就它的用户量很多，然后包括像在我们国家有很多的这个技术的爱好者，然后还有一些包括网络的保护者。所以的话就是从我们第一天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几乎是完全100%开放给所有这样的用户，所以我们潜在的用户就差不多800万每个月。 800万？ 对，800万的。 所以现在你们累积的用户有 这是潜在的用户嘛，然后现在的话我们累计的用户就来过我们的用户差不多是7万左右。对，所以就是 但这项目也只运行了不到半年多。 我们从1月份开始上线，然后到现在今年是8月，8月正好差不多前前后半年的时间。然后的话当然这样的数字增长其实跟像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个产品就很容易到百万级或者千万级其实不能比的。也是因为就是现在我们有点就像刚刚主持人说，就我们有点像当时2000年或者1999年这个互联网泡沫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世界上的装机就网络浏览器的装机量其实也只不过是600万。所以其实跟当时跟现在有两个东西特别相像，就是一是市场的接受度没有那么强，然后二是就是大家对这个技术的短期的发展的预期太高。对，虽然最后就是我们也知道，就反正互联网最后变成了一个就是几乎吞噬掉我们所有业余时间，然后甚至我们现在不仅是在电台直播，我们还在斗鱼直播，甚至我们收取了一些工作时间的这个时间黑洞嘛。但是其实如果把一个技术短期的技术就短期预期放得太高，就很容易会你抬得太高就摔得更疼嘛。 其实这个短期的预期太高，或者说马上想看到效果，这是大部分人的一个习惯哈。那目前呢，这个区块链这块的项目应该说是挺多的，但是其实真正能够进入到应用领域的，我感觉并不多，就是说真正有好的商业模式的其实并不太多。那很多人对区块链的未来就是做了各种各样悲观或乐观的这种预期，有人说可能3到5年能够进入到一个快速成长或者比较成熟的阶段，有人说也可能10年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一些应用的场景。对于区块链的未来，博文你是怎么看呢？ 对，我觉得主持人说的很对，就是这个一是要把眼光放长，然后我们有可能最后5到10年之后才能真正有可能分清楚谁是那个赛道里跑的最长的这匹马。然后第二点就是和历史上也很相似，就是互联网时代就是就 2000年前那波泡沫破灭的时候，99.5%的公司都最后是要么是退市，不管是上市公司它退市，创业公司它就是没有办法融到下一波钱，甚至一些金融机构。 我们通常叫这种时段叫死亡股。 啊、哦，死亡股， 就99%的公司都死掉了。 对，我们管它叫冰河期。 嗯， 对的，差不多。就反正，但是最后留下来那0.5%，就有可能是最后 独角兽。 对，就比如说当时的我们先从这个是国内开始说，就是比如说当时网易，然后包括现在的腾讯，然后当时的阿里，就现在变成了三大巨头。然后其实像美国这些像微软啊，像思科这样的国际企业，也是因为熬过了这个生命周期，然后说这个就明天很难，然后今天也很难，然后后天就会很光明嘛。我们马云爸爸的这句话来说，就是需要熬，然后同时的话需要，毕竟还是一个需要积累的东西，毕竟是这个业务，它最后你有用户，然后你有这个你有粉丝，然后你有使用的人，然后他会留下来。其实最后的话，外面不离其宗，它还是商业的本质，就是多少人来，多少人留下来，多少人愿意用你的产品，多少人愿意去给你的产品去打广告。 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我们刚才也聊了这个区块链的各种的项目呢，也聊到了死亡谷这件事情，就想问问博文了，你觉得让你们有信心就是一直长远的走下去是一些什么样的因素，可以从你们的团队说起。我知道这个DDEX 其实是一个 global 的项目，就是他们在北京和在硅谷都有办公室，对吧？那包括技术上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壁垒，就是说能够抵御各种各样的模仿也好啊，或者是一些快速的这种就是去夺取你的技术啊，或者这样的一些模仿者，让你们能够坚持到最后，你觉得你们有什么优势吗？ 对，所以是优势分两个嘛，就一先我会讲讲我们团队的背景，然后第二点第二点是我们对这个行业的认知，或者是简单来说信仰来说吧。其实团队背景是这样子的，本身我们的 CEO 天放，然后他以前也是很早期的这个全栈工程师，他当时在西雅图，在微软，然后在 Xbox 很多孩子玩的游戏的这家公司去工作，然后当时他也是很早加入了一家大数据公司，当然现在大家都把所有大数据公司叫 AI 公司，然后这家公司很有名，叫 Palantir， 是美国的 FBI 和 CIA 会去雇佣，然后去做大数据审查，然后去做网络安全防护的这家公司，然后也是一家一直不上市的独角兽公司。然后当时天放本身从硅谷回来，然后想在中国做一个中国的 Facebook， 然后当时就想从校园市场开始，然后做了课程格子，然后当时也是移动互联网的第一波浪潮，就是你只要有一个你的 APP 上线，就每天都会有五万的下载嘛。所以当时他们营收到了那波红利，然后当时差不多三千万的下载，600万的日活，对于现在的任何一家移动互联网公司，这已经是很厉害的数据了。然后当时天放也成功的把这家公司出售，然后最后的话，去给不管是整个基金也好，还是这个创新工厂也好，做一些 AI 方面和大数据方面的顾问。所以技术背景来说的话，天放作为我们 CEO 主要是管我们的产品和我技术的大的方向，所以他作为一个也是一个连续创业者，然后其实在我心中也是个连续成功创业者。所以其实就老司机轻车熟路嘛，他知道这条路怎么走了，他知道这辆车怎么改。所以就是一是我对我的合伙人特别放心，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当时也是天放本身的老同事，然后以前老团队，然后也包括他以前在 Palantir 的同事，在微软的同事，然后还有像以前在课程格子的这些同事，所以就是也不是第一次一起合作了，所以其实知根知底，然后属于那种就是说就不管怎么样我都相信，然后不管多少钱我都愿意相信， 大家就是有默契，都不用说了， 对，就不用说了，就关键是相信，就这相信其实就是零和一的事情，要么你信要么你不信，所以其实就这个问题，就信任关系是很强的。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对行业的认知吧，就是其实很多就跟其实大部分创业公司会活下来，也是因为就是这个所谓的现在巨头瞧不起嘛，就觉得这东西不能成，这东西就是不可能说 就比如说当时大家看微信一样，就说啊，你这就是个聊天工具，你这怎么能替代短信？短信 就比如说共享单车，其实刚出来的时候，大家也有人看衰。 对， 任何新鲜事物出来的时候，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当时 OFO 第一次来真格的时候，我也在现场嘛，所以当时其实。对于我的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当时我也对共享单车这件事情没有那么100%的买入，就是说这个故事，就是不管是车的利用率也好，还是这个大家是否需要一个这样的最后一公里的解决方案，但就是往往这种大的机会都是被很多数人所忽略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其实我们也跟很多龙头聊过这件事情，然后甚至很多龙头找过我们，就说你们到底是做什么的，然后其实很多这种行业类的现在领先的企业其实是看不上我们做的这个点对点的交易平台的，是因为他们的生意有足够的他毛利率有足够的高，流水有足够的稳定，然后当他们看到一个流水没有那么强，然后同时的话还有一些 看起来还蛮弱小的， 还有一些科技还有一些技术瓶颈的东西，他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忽略，但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最好的时间段，就是我们没人愿意跟我们在这条赛道上竞争，当然最后会有两个结果，要么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的判断而走到了一个完全错误的道路，然后当然还有第二个结果嘛，就有可能是我们有可能找到一些大家没有看到的东西，然后说有可能有最后起来的机会，所以不管怎么样，它就是创业嘛，其实就有点像加杠杆的话，就是我们利用加杠杆，然后就是如果是打德扑的话，就是把所有的筹码就是推进去。假如加杠杆的话，那样的话就会要么就是这个杠杆所有都是失去掉了，要么就是你可以拿到更多的回来。 其实这也是一种博弈论嘛。 对， 我相信很多这个就是在创业的人，其实都是对博弈论感兴趣，对于德扑感兴趣，也知道这种以小博大、四两拨千斤的这种玩法哈。 对， 那其实博文现在就是放进所有自己的时间和，这也是一种机会成本。对不对？那现在国内这个区块链的这个圈子吧，我们说这个圈子其实特别的鱼龙混杂，各种各样的这个现象都有哈。那个博文，你觉得就是这种乱什么时候会能够稍微结束一点，就是暂停一下，或者说能够让我们看到一点曙光，看清一些这个市场？ 对，我觉得鱼龙混杂是事实嘛，包括现在像我们的一些主要的 KOL， 有些人甚至是，以前是卖牛肉的，以前是 真的吗？那我也可以去当一个区块链的 KOL， 对吗？什么区块链牛肉的项目？ 那倒没有，他最后。 不过你知道，我朋友圈就是我见到的，我觉得最诡异的做区块链的，就是曾经他是一个舞蹈团的团长。然后他现在做区块链舞团，我不知道他的商业模式是什么，但是看上去做的好像还挺好的，然后去各种地方演讲啊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普通人怎么去鉴别，就是说这些创业者哪些是真的在做事情，然后哪些是真的他们只是在演小品？ 对，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看他的这个职业经历嘛，有些职业经历跟学历其实是不可能骗人的，就比如说像我们主持人去清华去北大，那肯定是经历过层层挑选，不管是学业也好，还是活动也好，他肯定是很优秀的人才。然后同时呢，他如果去一些大公司去工作，然后有很长的工作经验，很高的 title， 就有他也是一个在行业内比较认可的人才嘛。然后包括最重要一点是，你可以直接看他有没有这个产品，有没有代码嘛。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只是去做宣讲的话，那他有可能只是个走穴的明星。 拿出白皮书来亮一亮。 对，白皮书也不一定嘛，白皮书毕竟有点像小学生写作文一样，其实谁都可以写嘛。所以其实还是要有足够的历史证明，他有足够的这个证明，然后同时的话，他有现在的产品。所以其实这个鱼龙混杂的事情其实是很神奇的，就比如说像韩国有 KOL 以前也是唱歌的，然后他就专门去采访这些区块链创业者，然后成为了一个韩国的大 V， 然后像美国有一个黑人，然后也是之前就是做游戏主播的，然后他就对这个他在自己直播的同时，也去研究一些区块链的项目，然后跟大家自己的听众讲一讲这个技术和自己的交易的经历，然后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大 V， 然后甚至一些我们管一些叫民科，就是民间的科学家，就是自学成才的，然后也充斥在这个行业里。但其实这是一个好的事情，就是因为就是不管怎么样，大家都有一个动力，原动力，就是并不是说 有人去驱动它，或者有人去鞭策它，去了解这个东西，它有原动力去自己去学习。 嗯， 就像当时互联网那种站长时代，当时所有的站长也是那种有可能中学生、高中生、大学生，然后不好好读书，然后去网吧自己学怎么。 那些站长现在都成了特别优秀的天使投资人。 天使投资人，包括像其实我们像鼎鼎有名的，像当时4399，然后就好一二三，然后就甚至现在美图。 嗯， 其实这，然后甚至当时他们买卖域名，其实大家当时也不知道域名这东西到底有什么，有什么用嘛？但当时就是一些，特别会发现这种新鲜事物，然后特别会，关键是行动，就是最后他说，就有些人很多人可能发现，就是说这个直播是一个风口，然后共享单车是一个风口区，关键是风口， 嗯， 但其实最难的是就知道这个东西存在，然后同时去行动， 嗯， 所以其实。鱼龙混杂我觉得是个好事情，就是因为它会带来很多 流量， 对，流量，然后关键还也会带来很多话题嘛，其实话题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有人夸奖它，有人贬低它，然后这样的话也会让人更多人知道它有争议，它有正反方辩论，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有更多的人心说，哎，这到底是什么事儿，然后这到底是我要不要看一看，这到底是我应该在正方和反方，所以这其实也是能吸引更多流量，更多的新人来进入这个行业的事情，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也当然也会最后就变成一个趋于平稳的一个和谐的状态， 嗯， 但是有可能也是需要花个5年到10年的这个时间光景。 嗯， 对。 那博文现在怎么看在区块链这个行业整个产业链上，你觉得哪些环节还是需要补充，或者说现有的需要一些提高的， 还有空位的， 还有空位的？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以前我的上一份工作干的事情，我就是画一个金字塔，然后这个金字塔上面就是说，就底层是什么，然后中间层是什么，然后顶部是什么， 那区块链现在这个行业当中的金字塔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区块链行业的金字塔其实很有意思了，其实就是它有点像我们的建筑业，就建筑业它需要它需要个地基， 对， 然后它地基打完之后先往下挖，然后之后同时它把材料搬进来，然后之后它在组装，然后它在验收，然后消防，所以它的地基其实就是现在的这些所谓的矿机。 嗯， 就这个矿机的话，其实就有点，就我们的手机也可以成为一个矿机，我们这个电脑也可以成为一个矿机，它其实说白了就保护这个网络的稳定性，就有点像，如果通俗讲，有点像个路由，路由器或者是一个我们的移动 WiFi， 嗯， 去同步这些，这些我们同时上网，然后每个人看的直播都是一样的， 嗯， 然后它通过去保护这个网络的稳定性，它先去买一些硬件成本，然后同时它会获得一些奖励，然后这些奖励它会一直去，会一直去给到它，每天给到它，然后这是最基本的这个地基层，大家去做芯片、做硬件的地缘，然后再上面一层的话是这种像矿池和这种矿场，所以矿池的矿场其实就有点像包工头，在工地上的包工头，我拉一个团队，然后或者我拉一群人，然后每个人有 干苦力的 木工，然后这个这个排水管道工 啊， 每个人做不同的事情，然后大家一起把这个楼搭起来，然后大家一起就分这个工钱，然后再往上走就是这个有点像就工头的这个人力市场，就有点像就是你的人才交易中心，然后就是你可以交简历，你可以去把你自己找到一份工作，就有点像这个刚刚说的买卖这个平台，然后再往上的话就是比如说有些人在这些工链上面去开发游戏，然后包括甚至像这个舞团啊，然后这个工链上的直播啊，然后这样的一些应用，然后他通过流量变现，像以前的广告也好，或者是直接电商去这种付费的内容也好，所以这就是一个大的金字塔的形状，就先从矿机，然后矿池、矿主，然后交易平台，然后再到上面的进行应用开发， 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的一个框架，但是当时主持人问我说啊，这个东西到底哪个地方还有欠缺？这个就是一个10亿美金的问题了。对，如果 要打赏才能够回答的。 请关注我们这个一直播，然后包括我们的FM。 博文自己还有一个小的节目哈，叫博文每天6分钟说区块链，对吗？ 对， 因为我们发现就是去如何吸引新的流量、新的用户来去了解这个行业，其实很重要的，因为其实这个饼现在就那么小嘛，如果大家互相去蚕食的话，其实 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就怎么去把更多人去知道这个行业、这个技术。所以我现在也是跟两位主持人一样，当然我没有两位主持人这么专业了，就 不，那大家可以现在这个关注一下我的个人新浪微博宋孔文，然后点了关注之后呢，有需求的话，我可以把大家拉到博文的群里。 对，我今天会让我 们都在这里刷流量， 互相引流。 对对对，我今天会关注宋孔文的这个微博号，然后等今天孔文来给我转发一下，带个粉。 好的， 我特别想代替这个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问博文一个问题哈，就是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北京的这个年轻人都还是普遍比较焦虑的，因为节奏太快了，变化太快了，然后每天看到包括这个舞团对吧，在做区块链，然后很多小伙伴就说怎么办，我快要被落下了，我得做点什么。那你要是给这样的年轻人一些建议的话，他们想去学习一下区块链，或者说参与一些区块链的话，你觉得他们从哪里入手比较好？ 对对对，我会首先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的 这个微博号，然后 这个也是一个10亿块钱的刷流量的平台， 10亿美金的流量平台，对对对。然后我相信今天大家 follow 了孔文之后，然后我会让孔文把我的这个微博也推上去， 发到微博。 然后我会给大家讲一下， 每天来跟博文学习一下。这6分钟你会坚持一直坚持下去吗？ 对，我现在已经坚持差不多3周的时间，然后我觉得这个就反响还是不错的，大家还是喜欢去听一听，因为其实这也是快消费的时代嘛，就是如果讲长大家也不愿意听，所以就讲6分钟。然后有的时候大家起来也可以看一下回放嘛，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个正反馈的事情，然后我会一直去做下去。然后的话，焦虑感的这件事情，其实说实话，就我也很焦虑嘛，就是也不知道这个整个的行业这个病什么时候会变得更快的更大。然后的话，但我其实我特别喜欢一本书，叫做这个叫做《黑天鹅》，然后它就讲的是这个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对我们生活的影响。然后其实那本书里有一段话，其实我特别的认同，就是我们需要去把自己培养的特别的对这种未知的东西特别的舒服，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每天发生的事情大部分都是未知的，所以就是当我们知道这个前提的时候，就我们也不会因为就说这个舞团到处路演我焦虑，或者这个 明白，就不会太受到外界的去影响。 对，所以 就 是 接受这种不适感了，我每天反正就是不适了。 对，每天都会接触不一样很神奇很小概率发生的一些意外发生，但是如果大家都知道这意外会发生，也就变成一个常态，所以就是也就不会那么焦虑。但我也会建议说，比如说大家也可以偶尔去看一些像这种就心理的辅导，然后心理的治疗。其实在国外，其实很多人都把这个当成像看牙一样，看牙医一样，或者是看这个去矫正自己视力一样，就当一个很定期的一个调整。然后本身的话，我自己也是会进行，就是因为当时在美国的话也会进行一些就心理的辅导嘛，所以但只是一个固定性的，因为其实你把很多事情说出来的话，其实就会好很多。对，所以也是一种发泄的方式。当然了，也是有些人会选择是拳击啊，或者是这种健身。 对， 其实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这种舒缓的方式，但都是一个就最重要的是，就是说出来，或者是有人听你沟通嘛。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 好，那今天我们的内容也差不多了啊，这个介绍了一下博文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大家也感受到了博文传递给我们的他的这种正能量吧。你们这个刷流量也刷的差不多了。好，我们今天那个希望给大家开一个头哈，之后我们会邀请更多的关于区块链领域的创业者还有投资人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大家关注博文他们在做的这个六分钟哈，为大家答疑解惑。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我们就拜拜喽！ 拜拜，接下来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是活力 Music。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